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好，欢迎大家收听澳楼广东道的南风窗。今天是10月9号星期四的晚上，我们今天有四位主持在我们身边。我是爆石啦，我们有思华，有简乐夫，还有 Sam 的。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喂，那公民抗命呢，即是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去讲到这个的即是雨伞革命，那我们有很多的感慨，我们有很多的即是去开心，因为这件运动令到香港人觉醒。那我记得呢，上一集呢我们去讲到最尾的时候，我们说不知道大家再听下一集的时候这个运动是怎样。那我们录之后那集啦，雨伞革命呢原来已经去到第12日啦。那一路仲溫緊喎，即係冇未仲未冧喎呢場運動。大家有冇繼續 follow 住電視機呀？ 有啊，抱住喺度睇呀。 喂阿 Sam， 我知道你喺 Canberra， 你喺坎培拉，你都去參加抗爭喎，係咪？ 抗爭又唔係抗爭嘅，示威遊行嘅。 喂，示威遊行，你幾時去示威遊行呀？ 上個禮拜一，係講緊6號嘅事。 好，十月六。係邊個人發起㗎呢件事係？ 是 ANU 几个学生搞起先嘅。但好奇怪地，唔知点解佢哋好似佢哋原本搞签名嘅，咁就攞咗签名啦，然后就想组织个游行。但系我见佢 Facebook 个 group invite 咗30个人，咁我梗系帮下佢手啦，系咪先？咁我 invite 咗100几人入去啦，咁跟住再叫啲 friend 帮手 invite， 咁 end up invite 嘅人数系400几个人嘅。咁但係實際出席去真係去遊行嘅話，就約莫40人左右啦。 喂，有10分1已經很好好㗎啦，講真。 唔係啊，你俾多啲時間我可以組織得多啲嘅，佢哋搞得慢㗎嘛。因為其實佢哋就那個學生領袖就係打咗電話去 ABC， 咁就上咗 ABC 報紙。就我個 friend 同我講嘅呢單嘢，上我 ABC 英文版報紙，咁個 friend 即係另外個 friend 見到就 send 俾我話：喂，有單咁嘅嘢喎，啱你喎咁之後我都 contact 佢哋啦，咁我話喂有冇要幫手啊，咁我主要我就幫佢哋買下嘢啊，搬下嘢啊，接下人啊，因為學生又一冇錢二冇車啦，咁我即係負責車出車，我自己都唔記得交功課，搞到我掛住幫佢哋車物資啊，同埋幫佢哋整嗰啲 playcard， 即係嗰啲示威板啊 ，banner 啊。 OK， 咁我想問一下，即係依班發起嘅人咧，佢係咪香港人？ 香港人係。係 咪香港嘅留學生嚟㗎 Sam？ 是香港留學生。 OK， 咁你哋去到一行就40人到。 係， 咁你到嗰度有咩嘢做啊？即係去到中國領事館門口咧，有咩做咧？ 基本上就冇乜，因為沿途就同差佬備案啦，咁差佬就睇住啦。咁去到使館嘅時候，佢哋差人就話：哦，佢哋唔會出嚟接信喎，咁樣。咁都預咗啦。咁跟住佢話：喂，as a general rule， 麻煩你哋過對面馬路啊，咁樣。咁我自己好唔高興嘅，因為我自己可能讀法律啦，咁我知道喂公眾地方係咪先，即係ACT 首都區有人權法㗎嘛，有 Bill of Rights 㗎嘛，係咪先？咁我哋係示威係唔需要同你申請，亦都唔需要講咁多無謂嘢，就我哋可以有權喺度示威嘅。咁但係警察就即係站喺警察嘅角度話：，打你班僆仔血氣方剛，應該你爬佢，我點算啊？係點交代啊？ 佔領中國領事館嘅你 啊？咁但係因為我就一定唔會啦。但係同埋因為我唔係搞手嘛，即係我喺後面做 backup 嘅嘢，即係始終都係班年輕有為啊後生仔係咪先 organize 噶嘛？咁我就因為其實嗰度在場有另一個係又係讀 JD 又係讀 law 嘅，咁我同佢講話喂，你又知我即係其實我哋唔需要你班差佬。咁我同大頭機講我話其實唔需要理佢哋啦，我過去同佢哋講，我話點解要過對面馬路啫？咁佢話：，唉，算啦，唔好啦，即係盡量同差人合作啦 ，be cooperative 啦。唔係咁，但係你明即係一個，因為第一我會明白，咁呢個要求唔係好過分。咁既然係咁嘅話，就過對面馬路啦。同埋咧，嗰日咧，你睇翻啲相，有一家大細，有好多係拖埋個 B B 車出嚟，推埋 B B 車出嚟嘅呢樣。 我都想問啊，係有啲咩人去啊？即係40幾人當中，大概有幾多係年青人，幾多係即係年長啊？ 年青人反而唔好多，主要係組織得帶頭嗰幾個，反而好多係啲喺度定居咗嘅家庭，後生嘅 family， 即係可能有個 B 或者兩個 B， 咁跟住就一對年輕夫婦咁樣出嚟撐咯，跟住推住個 BB 車咁樣衝出嚟咯。 哦，咁你哋示威係點啊？嗌口號定係點啊？ 打過對面馬路，咁大家即係錄翻段嘢，講下感想啊，然後嗌兩句口號咁就散咯。即係我覺得點樣講咧？似做 show 多過似真係去示威咯。因為你示威，你起碼喺門口兇下佢，行下去打下信咁樣啦，係咪先？即係我諗住我已經準備好同差佬理論㗎啦，但係咁帶頭嗰個話喂唔好啦，算啦，過對面馬路啦，咁你跟即係跟從大會，唔好搞寵物 party 啦。但係最唔高興嘅就係對面係法輪功扎咗營啊嘛，你明唔明啊？法輪功喺中國大使館對面係扎咗個長營，拉曬 band 啊！長旗嗰度嘅，長旗金針嗰啲啊！ 哇！我過去對面唔係問題，大佬你冇嚟叫我哋行過隔離啊嘛？幅相點影先？咁跟住警察話哦，你哋可以喺門口影相，影完相過對面啦咁樣。咁啊，結果我哋順從咗佢哋啦，做咗一次。 想問下咧，阿 Sam 啊，係咪當時候其實即係因為我去過中國領事館啦，我就知道佢哋門前有一個好大笪嘅空地，即係先至去到嗰個鐵閘門口嘅。咁嗰個空地或者你見唔見領事館有任何人出嚟去接信你哋？頭先話冇啦，觀察你哋或者行出去嗰個 front yard 嗰度有冇咧？ 冇啊，佢因為學生嗰邊就通知咗領事館。即係 as a courtesy， 係話咗俾佢聽，咁跟住咪鎖閘咯。你講嗰度應該係 啦，你跟住佢哋即刻嗰日全日放曬假啦，你就 你講嗰度係佢有個前院，咁跟住之後有個閘噶嘛，仲有個閘噶嘛，佢個閘嗰度已經鎖咗啦，即係我哋淨係可以企個 driveway 嗰度，係入唔到去入面。我知你講咩，係即係佢個旗杆嗰個，即係好似公民廣場咁樣，政府總部出面有個旗杆位，有個廣場噶嘛，佢哋都係噶嘛。嗰度有 我自己去過中國領事館咁多次，佢都係鎖曬閘嘅，從來都冇開過喎，我從來冇見過佢開過喎。 有冇人啊？ 點佢咪扮冇人咯？嗰日咪就係話我心痛死，冇辦法，扮冇人。 你唔應該通知佢啊嘛，應該去到嗰度先走入去啊嘛，可以攞簽證啊嘛。 鎖門㗎，佢哋成日都係鎖住門㗎。反而我哋喺呢個我哋自己住呢個地區嗰度有一個嘅嗰啲即係社區中心啦，即係 local 嗰啲地方咧，佢哋就曾經係約過一班我哋呢個即係會嗰啲人咧，就去探訪呢一個嘅中國領事館，咁佢哋就呢度嗰啲人就好開心咁 book 租咗一個旅遊巴士咧，就一路咁樣搭車去，然後領事館啲人又請佢哋入去燒嘢食啊，咁即係其實佢哋係想即係做一啲親善嘅行動，對一啲嘅社區嘅組織，即係呢一啲又係一啲維穩啊，或者係即係一啲統戰嘅行動咯。但係我自己咁多次去過，我去過中國領事館幾次啦，即係去使館區嗰度，我從來冇見過佢哋開過個閘喎。 咁但係， 佢幾多親家先得？佢開個集佢有排打，法輪功嘅人又搞佢，我哋呢啲咁樣間唔中坐喺上面學下佢，去下飲咁佢唔死啊？ 咁但係即係譬如嗱，咁你去完即係參與咗依場即係示，即係唔可以話示威啦，其實即係話集會啦咁樣，你覺得有冇仲有啲咩可以做啊？ 其實冇噶啦，只不過係一個 stance 就係話我哋會支持。香港發生的事情咁樣咯，咁其實那一都主要是俾鬼佬睇多過係俾大使館啲人睇嘅。 有冇人停低望下你哋做啲咩嘢？ 有啲鬼佬好支持噶，喂好多嗱嗰日係有幾個澳洲本地人參加嘅，咁佢哋之前喺香港做過嘢嘅，咁我哋沿途咧都有好多澳洲嘅人話：哦，你哋喺香港，因為我哋啲 banner， 我哋啲 playcard 係寫住香啊，即係香港關於香港嘅嘢啊嘛。咁佢哋都即刻睇到已經即刻知道咩事，好多都好支持，即係舉曬手咁樣話democracy 咁樣嗰啲咯，即係都好支持。 知道其實咧喺澳洲裏邊咧，即係無論雪梨啊、Brisbane 啊、Canberra 都有，即係同埋西澳都有，即係佢哋嘅抗議嘅示威行動啦。咁我記得咧，即係喺香港咧，而家即係金鐘好出名噶啦，嗰塊民主牆，即係貼曬所，即係貼曬唔同嘅即係 sticker note， 即係好多唔同嘅即係感想啊、申訴啊喺幅牆上邊。咁我哋澳洲雪梨咧，喺 Hong Kong House， 即係我諗我哋之前都講過 Hong Kong House。 個香港嘅經貿處出面一塊牆咧，都好似咁樣喎。我哋亦都有一塊民主牆喺度，即係又係黐曬 sticker note， 都見到有好多唔同嘅人咧係停低去寫嘢，跟住黐上去。咁又亦都吸引咗好多唔同嘅外國人啦，同埋其實有我見到最令人興奮嘅就係見到一啲父母帶住細路哥去即係去讀俾佢聽，去話俾佢聽發生咩事咯。即係我覺得依樣嘢係一個好嘅教育嚟咯。澳洲依邊講到依度啦，咁即係香港依場咁嘅公民抗命有冇一啲新嘅體會啊？阿思華，你依排睇到啲咩？ 我自己覺得咧，即係隨住我嚟咗澳洲超過20年咧，我從來冇見過香港成為一個澳洲嘅每日時事嘅中心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呢一場運動咧，即係對於世界喺世界嗰、那個即係注視嚟講係非常之成功嘅。咁仲有啦，即係今日啊，梁振英咧又爆咗佢一個涉貪嘅事件咧，咁亦都係咧全世界嘅傳媒啦嚇，即係包括説，因為呢件事本身就同澳洲有關係啦。咁Sydney Morning Herald 就有好大幅嘅報導啦。咁然後咧就世界好多嘅，譬如美國之音啊。英國的《衛報》啊，英國的《華盛頓郵報》啊，英國的《Financial Times》啊，全部都是可以咧好高調咁樣去睇呢一個 CY 啦。當然佢睇 CY， 亦都係睇咗香港咯。咁我真係好覺得咧，越嚟越係感覺到呢一場嘅運動，表面上而家係收縮緊嚇，絕對係。但係我諗嗰個意義咧，我諗我哋真係要慢慢坐喺度深思同埋反省。其實香港呢一個本來係好國際性嘅城市。因為即係所謂即係回唔好講回歸啦，即係因為即係同中國聯合咗之後咧，即係已經係喺世界嘅光芒咧係非常之失色嘅。咁但係呢一段時間，再加上而家梁振英呢個咁嘅涉貪嘅一個醜聞咧，成為咗世界嘅中心啦。我又對呢一個民主運動咧唔會被血腥鎮壓咧又較有信心。 咁我對我嚟講有信心或者係有啲鼓舞，就係見到即係一班年青人真係好成熟咯。我自己我記得佢金鐘咧之前咪做咗一個咩反暴力嘅集會嘅，即係嗰幾位嘅年青人去分享嘅時候，尤其是阿學聯嘅秘書長周永康咧，佢去講香港啊，即係民主運動走咗成30年，有好多即係白髮蒼蒼嘅人已經死咗啦，跟住亦都有好多由黑頭髮去爭取到變咗白頭髮咁樣，咁好似都冇寸進咁樣，咁但係佢即係點解呢班年輕人要出嚟咧？佢就話因為佢唔想嚟緊個失慾。將會再用30年去重複呢個歷史，即係佢覺得年輕人要出嚟保衞佢屋企，即係我覺得哇好感動啊！即係我見到點解即係年紀輕輕呢個意志係咁堅強，同埋我見到佢哋真係唔係得個講照，佢真係身體力行咁做出嚟。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喺呢件運動上面係即係呢個抗爭公民抗命裏面，我覺得係有令我有信心或者有希望嘅一個好主要嘅元素咯。其他人點睇啊？ 我有兩點啦，有兩點觀察啦。第一，今次是很significant 的一個 event 嚟嘅，香港的歷史裏面，因為是第一次的大規模公民抗命運動啦。基本上是自發的，同埋基本上每一個參與者咧，其實係知道自己將要負上法律責任嘅。但我哋都見到咁多人衝出嚟，咁而更加恐怖的是咧，嗰一晚係有20萬。15萬去到25萬中間啦，即係攞中間做20萬人啦，憤怒嘅示威者出嚟反政府，而係一塊玻璃都冇爛，即係呢樣嘢係講出嚟係冇人會相信，但係一個事實。咁你話論公民嘅素質嚟講咧，係甚至乎我覺得比日本更加之厲害，如果去到呢個程度嘅話，咁其實今次呢個event 第一就係話令到。將來的後繼，即我就算今次這次不能夠一蹴而就，不能夠達到我們的目的，長遠來說將會有第三、第四波的公民抗命活動，直至我們去得到真正民主為止，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說今次是贏了全世界的輿論，全世界的輿論現在都知道，哇，你北京 argue， 你北京講大話，你北京不對，香港人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這個訊息是很清楚的，每一個所有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咁另外就話我會比較擔心嘅，依家開槍已經係 roll 咗啦。咁我比較擔心其實就係話究竟往後嘅策略點樣咧？因為喺旺角同埋銅鑼灣嘅佔領行為咧，我覺得係一個 liability 嚟。點解我咁樣講咧？因為佢哋對當地一啲居民或者一啲做生意嘅人嘅滋擾咧，係越嚟越犀利。而我擔心嘅係去到一個臨界點咧，係個輿論係會逆轉咯。咁變咗就會令到成個運動係變成呢個運動嘅賴不力。咁再講，你分兵三處，你而家政府擺到明係揾人搞你噶啦，揾啲古惑仔係搞你噶啦。你守即係你攻者一點，守者萬里。你將條戰線拉得咁長，第一你支援唔到，你根本唔夠人守。第二，你不斷咁樣令到全個香港社會同你一齊耗落去，一齊俾依個咁嘅cost 嘅話，其實係對個整個運動嚟講係有一個負面影響咯。咁基本上係咁多。 哇！我又唔係好認同拉長戰線係一個負會有一個負面影響喎。即係我見依排即係無論係肥佬禮啊、阿陳奕君啊，跟住你見到一紮嘅大學校長出嚟啊，跟住去叫即係叫啲人，即係無論係金鐘又叫人撤啊，或者係叫去旺角又叫人翻金鐘啊。喂，我覺得即係你見到，咦？點解會有咁多嘅反應咧？當然啦，佢哋擔心會可能會擔心係造成即係對居民嘅滋擾啊成。但係另一邊上，我有另外一個擔心就係話班左膠出嚟喎，班左膠出嚟，啱今日出咗個即係出咗個團體叫咩支聯線喎。OK， 即係又係葉寶林嗰一班人出嚟，跟住話哦，又要去support 呢班學生運動喎。咁但係我好擔心就無論即係以前嘅歷史令到我擔心就係話好似國教啊或者高鐵事件，即係聚埋曬一齊哦，跟住好似東北發展事件咁樣哦，聚埋曬一齊影張相哦，跟住我哋已經階段性勝利啦，咁樣大家翻屋企咁樣，即係或者等下一輪嘅公民抗命運動，我即係但係因為你而家睇翻出嚟就係學聯同政府嘅對話都仲未去，即係星期五而家講到話學聯同政府嘅對話將即係個機會好微咁嘅時候，咁其實係除咗公民覺醒之外，係冇乜嘢係有進步過喎，或者係冇乜嘢民主係冇亦都冇進步過喎咁樣，即係或者係爭取唔到啲任何嘢。咁如果係因為咁樣嘅話散咗嘅話，我覺得係又係非常之遺憾同可惜喎。 咁你覺得點樣先係叫做成功呢？ 我起碼政府同學聯嘅對話係即係有一個 constructive 嘅一個嘅讓步咯，即係你睇翻琴日尤其是死人劉光華出嚟嗰啲嘴臉啊，你見到佢真係去背唇相欺，跟住就話俾傳媒聽，哦學聯咧就基本上咧就認同我哋即係對話嘅內容，which 就係咩政改嘅法律問題同埋政改嘅咩政制基礎咁樣。咁其完全同成件事冇關嘅，完全基本上學聯就係話：喂，我哋公民抗命嘅原因就係、是、喂，我要同林鄭司長話俾林鄭司長聽，林鄭司長去讓步啊！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咁同我唔抗命有乜分別啊？即係如果我哋就咁出嚟傾下基本法啊，傾下而家點樣做啊咁樣，完全對嚟緊呢個2017年嘅特區行政長官嘅普選辦法係完全冇幫助嘅喎。 問題就係咁喎，即係我哋都唔使睇劉光華啦，就算林鄭，就算梁振英，任何一個特區政府嘅人，佢只要係行出嚟，就算佢無論係態度點樣去誠懇，其實就算劉光華佢都講啦，就算係佢哋要去對話咧，都有兩個大嘅要點嘅。第一就係一個係憲制責任，咁即係話根本唔係我話到事。第二咧就係人大框架，意思都係話唔係我話到事。佢而家嚟咧，問題就係睇下態度是否誠懇，或者嘴臉係咪醜陋。咁即係我自己覺得都係做一場戲。我自己認為我唔會對對話有任何嘅寄望，但係唔對話又梗係唔得啦。因為而家到咗呢個階段，似乎雙方都有啲騎虎難下嘅局面。咁、但係我當然覺得學聯講得好啱啦。如果我乜嘢都攞唔到，我走嚟，我真係慘啊！做咗場咁大又咁破天荒嘅歷史，香港歷史甚至世界歷史嘅一場轟轟烈烈嘅大運動，但係居然係一無所得咧，真係一件令人覺得好遺憾嘅事。但我又多番係咁樣諗，乜嘢叫有所得呢？嗱，舉例頭先我講嘅兩個大嘅要點，我唔相信特區政府可以單方面去應承，呢、這個冇可能。咁即係話，如果唔係特區政府嘅事，咁即係除非大陸應承啦。咁 根據我哋好粗淺嘅認識，大陸唔會應承咯。咁咁嘅時候，所以你話如果只係得公民覺醒，就真係好遺憾。咁我自己諗下，其實世界上好多嘢都好遺憾嘅。咁可能真係最後都係公民覺醒嘅啫。公民覺醒個咩好處呢？就係、是、今次真係縱使不成功，但係可能每一次 call 人出嚟都十幾廿萬，因為呢場鬥爭實在太長。仲有譬如我哋話會有好多唔同嘅社會議題。譬如話係東北嘅發展，咁可能係又係要噏噏聲噏幾廿萬人出嚟，唯有就撐住佢嚟到 stop 咗佢。但事實上我自己越嚟都越諗，究竟呢場運動將要去，我唔係話要收科啊，可能係一路佔領住冇問題㗎。正如我自己睇呢幾日嘅，個個都話旺角根本係一個最民主嘅場地，係好快樂，係一個快樂嘅抗爭。如果唔係再阻住啲街坊縮喺二角嗰度，可能嗰度就係一個香港嘅海德公園。不是一件壞事嚟㗎。個問題就係我哋嘅 expectation， 我哋嘅預期係點樣呢？如果阿爆石你係要預期要有啲爭拿嘅話呢，咁我就不如勸你唔好預期得太高，因為你會好失望。梁振英下台有可能，但係其實我哋不嬲都話過呢一個都係小菜，因為事實上只要佢個政制唔改，嗰、那個背即係嗰個框架唔改嘅話，边一个所谓好人上去都唔会变，都唔会有好事发生。 就系因为呢个问题咧，我琴日咧就第一次同我阿爸咧喺食饭台上面嗌交，即系我阿爸教教下送 乖咁乖仔，第一次 唔系第一次因为非家庭嘅事情闹交，即系一啲好外在嘅事啊，即系佢就觉得你同大陆拗冇用噶，因为大陆都根本都唔会退让，即系如果因为咁样香港做一决做咁样样退一退嘅时候话，咁新疆点啊，咁台湾点啊，咁西藏点啊，其实而家你见到而家咪打消耗战嘅，即系我觉得其实无可奈何地，即系我认同思华咁讲嘅呢场运动，你都见到嘅系萎缩紧嘅，即系你见到人系少咗啊，成因为而家争咁啲嘢，因为政府太即系而家我哋等紧，因为呢个政府好蠢。因為當他再做啲蠢嘢嘅時候，又會激發起一班人去出嚟。而家其實他用緊嗰種策略咧，真係好叻嘅，因為咧佢永遠揾啲好悶嘅人出嚟講啊，每日咁樣天氣報告話俾你聽，今日咧有幾多人咧就受傷啊，今日咧啲交通情況幾擠塞啊咁樣，即係搞到你個人咧好厭悶啊，即係不如快啲完啦咁樣。咁所以即係而家依一刻就係希望學聯同埋政府嘅對話係可以 trigger 到一啲嘅，即係政府做一啲嘅錯嘅決定。或者是怎么说啊，即是如果他激发到翻班人出返嚟呢，最比政府更加大压力。如果不是，如果除非你去怎么说 extend 你那个抗争行为，如果不是呢，政府 是会一路这样用这些消耗战来打沉我们这班人这样。 但是各位，我曾经不断在提出，我说学生运动之所以可歌可泣，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带头人。喂，带头人后面要有堆人才得的，他只有你。所有的學生對個社會不是沒有影響，它有一種啟示以及即是呼喚的作用，但是它實質上是對社會的經濟利益啊，或者真的實質的利益是不影響很大的嘛。還有現在是大學生罷課啫，你不是影響到整個社會，也都不可能做到暫時。那我不嬲都話，如果你只是罷課而沒有罷工罷市，在整個社會起動起來呢，不可能對社會有那麼大的壓力。尤其是在這個特區政府完全是沒有民意，他不需要你的選票。那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呢，我自己就覺得學生是做得非常之好，也都是超出我們的預期。那問題就是我要再一次即譴責這些這所謂政黨。我成日話學生已經行咗出嚟，企咗出嚟，坐咗出嚟，不斷喺度罷課，聲嘶力竭做咗好多嘢。所有嘅大大小小嘅政黨，我講民主派嗰啲啦，當然唔係講建制派嗰啲，完全唔識得整合咗佢作為佢嘅強大嘅支援。咁於是，我覺得，所以今次嘅學生同佢哋割裂係完全應該嘅，因為佢哋完全冇喺後面作為一種即係社會或者鼓舞其他嘅資源嘅作用。支援的作用。譬如呢一排不斷有人勸退學生啦，咁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是正如林宏照都講過啦，如果學生在呢個時候退，咁究竟我哋獲得到啲乜嘢呢？而對整個嘅大陸嘅壓力或者香港政府呢，係於是又一次惡勢力嘅興起。咁所以我就係即係覺得，學生如果已經起動咗，如果政府唔做錯事嘅話呢，咁其實係不能夠有後繼，因為市民似乎而家已經係 冷卻起嚟，而且係相反意見係越嚟越嚴重咧。咁所以我就話，第一政黨係非常可恥，同埋咧值得，真係值得。除咗啲建制派即係值得去譴責之外，政黨係非常值得譴責嘅。咁但係我哋喺海外，我哋唔知道做到啲乜。但係我諗而家係唯一需要做到嘅，真係要再建設一個正氣。譬如頭先有好多人都話，其實係好阻定啊學生啊嘛嘛。但我今日其實就聽到有個朋友嘅媽媽係白母話，佢話哇而家好好啊，我搭巴士好開心啊，全部巴士唔停啊，家老家人一陣就翻到屋企。社會就係咁嘅。如果係嗰啲好受影響嘅咧，就好嘈好嘈，就大聲喺度嗌救命。但係真係快樂咗嗰啲或者影響，即係係甚至有好處嗰啲又唔出聲喎。我哋成日就係覺得咁，有啲人行咗出嚟啦，但後面有冇人去繼續支撐佢哋咧？我哋啲學生而家好似一個孤員嘅小島咁，我哋應該點樣去做咧？這個真係令到我覺得好煩惱。 係佢其實有兩個方案可以俾大家思考一下。嗱，第一點，其實我哋而家公民抗命嘅目的係咩咧？係向當權者施壓。OK， 我哋追求嘅係民主，我哋知道個決定權並不在於並不喺香港特區政府，而喺北京，係咪？咁你點樣可以向北京施壓呢？你嗱有兩個，基本上有兩個方案嘅。第一就係一個進取型嘅方案，一個就係被動型嘅方向。如果你話要進取嘅話，好簡單，你圍正中，你圍港交所，北京即刻觸動到北京嘅神經，尤其是港交所，因為北京喺香港嘅利益大部分就係喺港交所。如果你要去好短時間之內用一個比較即係所謂相對比較激進嘅方法去北京去逼北京讓步嘅話咧。你一定要圍港交所，但係當然啦，你如果一圍嘅話咧，北京嘅反應亦都會更加大，咁就有會有機會出即係會開槍或者出解放軍啦，即係我都覺得係唔會嘅，但係你可以預期嗰個反炮會更加大。咁第二個方案就係話你繼續持續俾佢而家好似咁樣一個持續嘅壓力，然後同佢拖咯，好似喺度扎營咯，好似以前六四咁樣，咪同佢一個月兩個月咁一路扎營，扎到佢肯讓步為止咯。咁顧問論，你係用一個進取型嘅策略，定係用一個防守性嘅策略？你都係應該係，只要你守住金鐘，其實就已經做到了。你守旺角同埋守銅鑼灣係冇意義嘅，基本上。你攤換咗旺角，攤換咗銅鑼灣，你去到北京有乜影響啊？守金鐘唔同，點解金鐘叫即係英文叫 Admiralty 咧？因為其實佢以前係海軍基地嚟噶嘛，點解海軍會喺嗰度駐扎呢？因為嗰度進你可以去中環，即係你除咗將你隔離就已經係中環，你金鐘正正喺金鐘隔離嗰度就已經係正中咯。變咗你如果你守咗喺金鐘嘅話，你要圍正中，你隨時可以圍到。你要幾時去圍港交所，幾時就可以做到。你從金鐘同埋旺角退翻出嚟，令到嗰個市民嗰個受影響唔係咁大，你會更加到輿論嘅同情。 我有少少補充 ，sorry， 你講。 如果其實金鐘嘅意義不大嘅，點解咧？因為金鐘嘅大可以劃嘅地方俾你留曬喺度，你中意一年兩年都冇所謂，你根本係唔即係你帶唔到，因為你如果圍咗金鐘，好似以前嗰啲雷曼債券嗰啲人咁，或者係呢個華爾街咁樣，佢就俾個地方你喺匯豐銀行下低嗰度咧，嗰度你係擺咗幾年都冇人知道，人咪照日常係咁行噶嘛？你冇意義啊！即係你唔將嗰個信息帶到去市民嗰度噶嘛？咁你正至於你話會影響到市民嗰度咧，實際上係影響到好少嘅。即係如果我喺新聞見到嗰啲咧，你見到無線日日都喺度播話啊，又啲化學影響咩影響乜嘢咁，佢係誇大咗嗰度。有即係如果你有親身落過去旺角或者成啊，我都冇啊，但係我有朋友喺去過嗰啲地方，其實影響到係部分商户嘅，即係部分嘅商户喺嗰區嗰度嘅啫。咁但係即係你對全港嚟講個百分比其實好細。咁呢樣嘢我就覺得話即係如果你維持銅鑼灣同埋呢個旺角嗰個意義在於咧，你係一來佢係分散咗金鐘嗰、那個即係集中曬度嗰個風險啊，二來咧你將嗰、那個即係個 symbol 咧，你係 spread 到去差唔多即你香港九龍嗰度都仲有喺度噶嘛。如果你淨係去曬一個地方嘅話咧，你同以前雷曼苦主擺喺度或者呢、這個華爾街嗰啲人擺一兩年喺度咧，佢可以唔理你嘅。 但 係 簡樂富當年雷曼有幾多人？ 唔係人多嘅問題啊！即係如果佢你地方擺到冇用，你阻佢唔到，你啲人係即係你如果你話 直接封曬成條行車線，而家兩六條行車線封曬喎。 佢咪改道咯？佢邊條路你壓埋咯？你除非你話你我要我而家我要擴大而家個佔領區咁就唔同。如果你維持翻而家咁樣，我係咁係冇用嘅。 除非可以好似放完87粒催淚彈之後，谷到成班人出嚟圍金鐘咧，我覺得圍正總係好似頭先阿 Sam 咁講，如果圍正總其實對佢壓力好大，你見到佢圍正總嗰幾晚咧係真係黐曬線咁樣嘅，即係你新聞係有播啊，跟住即係特首又出嚟講咗幾廿次嘢咁樣，即係你見。 未算啦！如果你為你維港交所嘅話，我相信佢更加大反應啊！你信唔信啊？ 你試下 stop 到回港通佢咯。 係咯，唔係我就講緊呢個 point 咯，就唔係個 point。你講中咗個 point 啦，就係北京嘅最大利益依一刻係香港，佢就係想行回港通。如果你為咗港交所，對回港通一定有影響，所以對佢嘅壓力最大嘅其實就係港交所。如果你要喺短時間之內得到最大嘅效益，就一定係港交所。Which is 我唔係咁贊同，因為你個反撲將會係更加大咯，基本上都。 哇，咁其實好膠著嘅喎，即係我哋又想個運動有成果，但係另一邊雙又唔想個反響咁大，你話先係咁，即係會唔會係按兵不動，即係繼續咁樣去持續落去，係唯一而家可以做到嘅嘢咧？ 但係個問題就係頭先我已經一再重申，第一你一路膠著，其實一定係陰乾，唔會話越嚟越多人嘅，一定呢啲咁嘅群眾運動，你又冇新嘅矛盾，係膠著嘅狀態。正如我剛才不斷說，除非政府做一些很壞的事反而會刺激到，如果不是一定是這樣陰乾，反而成為可能一個民主那個海德公園這樣，是比較即活潑地去探討這個民主那些東西，不是一件壞事，絕對不是一件壞事，但是會不會造成對政府壓力呢？我一直都說了，學生不會對政府造成很大的壓力，學生所引起的必然是一個社會的效應，是整個社會起動才會有個壓力的嘛。所以928事件其實最引起這一場學生運動的根本就是那些這樣的催淚彈，如果政府沒有犯錯誤的話，很可能根本那晚又沒有催淚彈，又任你入了去那個某個公園或者某個劃定的區域，整件事根本的發展不是這樣，現在的問題是真的挺膠著，但是我當然不贊成撤退啦。如果你真的什麼我一向都說，就算不能夠是造成任何的壓力去爭取到什麼實質的民主，但起碼去口頭上或者有人要人頭落地，都起碼是對這場運動的一種的表示，就是說人即係學生肯定覺得自己行咗出嚟帶動成個社會之後咧，係有效果，而呢個仲要係一個長線鬥爭。咁我就覺得，即係起碼呢一個可能我哋所有嘢都係唔得㗎，但係如果真係一絲一毫都冇咧，咁都係對個民主運動係應該係都有創傷嘅。 唔係，仲有一樣嘢就係，如果喺而家嚟撤嘅話咧，而家萬萬不能撤嘅。如果撤咗，即係一撤退咗咧，你係唔會再有你 call 唔翻咁多人出嚟，除非又有一次催淚彈咯。 唔係，但係有一點咧，大家可能即係可以考慮一下啦，就係你同佢講數，你要籌碼，但係籌碼唔一定係要實質地住宅喺個地方噶嘛。如果我淨係喺金鐘，我兇你，我話如果你再唔讓步，我就維港交所，我俾兩個禮拜你，兩個禮拜之內你唔搞掂嘅，我就維你港交所。我 不如你 SMS 啊，黃之峰同佢講。 喂，如果你諗住維港所，使乜要撤咗嚟？即係使乜撤嗰兩個地方嚟同佢講維港交所啫？就而家就同佢講咯。 你個唔係兩點，第一減少呢個輿論逆轉嘅可能性。第二，你可以 唔係你如果你維港交所都有輿論㗎啦，大把中文飲食㗎啦。即係你如果你 咁咪俾兩個禮拜。俾兩個禮拜你，俾兩個禮拜等貨咯，仲夠？ 我即係話你維港交所係唔需要，而家我撤咗旺角再去維港，話俾你維港交所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唔需要收縮咗去金鐘，然後再圍啊嘛。我而家就同你講圍咯，圍咪圍咯，就係圍咯，就唔需要話走我褪咗俾你，即係示好咁嘅意思係咪先？你唔通你唔需要，即係你如果洗濕個頭，你就要去啦呢樣嘢，我覺得。 其實你見到而家咧，你見到學生係唔好而家我唔好成日踢住學生呢樣嘢。其實即係市民咧係其實讓緊步啊，即係你見到哦政總又撤咗啦，或者係啲道路咧又通翻啊，或者係俾翻啲人行啦成咁樣。即係你見到其實係作出嘅啲善，即係對政府作出善意嘅。咁所以我 但係唔覺得政府有任何嘅退讓喎、哦。這個就慘就慘 在即係我反而覺得你即係喺即係你話 三笪地方嗰度嘅。我反而覺得話你話喺三笪地方裏面係盡量係即係減少翻啲，你可能你即係放翻少少路俾佢行咧，即係而係維持翻三個地方，但係每個地方咧係盡喺個每個地方度減少翻個影響咧，就 instead of 你撤曬兩個地方去個地方嚟減少、那個即係嗰個對嗰、那個市民嗰個影響咯。 睇個勢，我哋只可以即係暫時嚟講都係有啲被動嘅嘢嘅啫喎。即係 otherwise 聲我哋可以 secretly send 個 message 俾啲學運領袖啊，跟住同佢哋講啊，為港交所啦咁樣。但係我哋要負好大責任喎嚇。 香港股市冧，全球經濟危機由我哋呢一個扭 局開始。由阿 Sam 開始係嘛？ 你将个责任摆喺北京啊，就系。 喂，你讲通知先，等我箍下啲棋子先啊。 嗱，咁讲开股市啦，咁啊都要讲下，即系我哋即系依一两日好 hit 嘅 topic 啦，即系澳洲呢个嘅UGL 依间公司咧，即系污水处理同埋电力输送工程公司咧，同梁振英先生咧有一个好奇怪奇妙嘅关系喎、哦。咁咧即系梁振英咧喺2011年吓11月27号宣布特首咧，但系咧喺12月2号咧。就同依间澳洲嘅上市公司签合约喎、哦，咁跟住咧，依间上市公司咧就即系对据依个 Sydney Morning Herald 报道啦，就话咧收俾咗$50,000啊，即系400万英镑，即系去俾依个嘅梁振英先生做回报、哦，但系咧俾依嚿钱俾梁振英嗰阵时咧，梁振英已经做紧特首啦，大家觉得有冇问题？ 你问我，梗系觉得有问题啦，佢第一日做特首就已经有问题啦。 系啊，梁振英根本唔系一个正常人嚟讲，发觉佢真系一个， 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嗰个人， 好似觉得佢一啲好处都冇，即系一个正常嘅物体应该有好处嘅，但系我 发觉。系啊，你点样可以喺失业率3% 十年之内最低嘅情况之下嘅民望能够低过劳动啊？你真的要天纵英明才做到，你放个你摆个弱智上去，你完全不出镜都不会搞到咁啦，即系根本我系呢个系天才嚟。咁你话有冇问题咧？咁问题当然系有啦，即系撇开法律佢有冇犯法，即系我喺我角度讲，我觉得佢如果依单嘢 ICAC 查咯，佢有排解话啦，同埋我觉得即系表面正宗都成立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唔好讲法律啦 ，OK？ 咁我哋就系讲两点。第一，他说根据现行法例他是没有需要申报的东西。但是问题不是在这里，个问题是你是一个政治人物，你是一个特区首长的话，你是需要给市民有信心的。因为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对政府没有信心的话，是会造成管治危机的。但是他已经危机了很多年了，危机了几年了。这个对他来说他完全是不需要 care 的啦。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说，其实这件事前早刚刚好爆出来。即係冇鬼唔捨得人啊，大佬！連好似匿喺牀下底咁樣，連嗰封私人信件都可以拎到個副本出嚟嘅，我真係打咗個突。你問我嘅話咧，我就覺得只有呢個世界只有兩個 entity 可以有咁嘅能力嘅啫，一個就是美國佬，一個就是共產黨。因為冇可能你一定要有 file， 即係喺有喺開咗個 file 俾梁振英，你先至可以有呢啲咁嘅資料。咁如果你問我嘅話咧，睇 WikiLeaks 根據 WikiLeaks 所講咧，即係依單喺澳洲傳出，即係澳洲搞出嚟噶嘛。咁因為基本上澳洲都俾美國佬通曬櫃啦，啲政客全部都同美國嗰啲有來往 啦，全世界啦， 全世界啦。唔係，但係 WikiLeaks 直情 都俾人炒啦。 唔係，但係 WikiLeaks 直情係話以前嗰個首相 Julian Gillard 係直情同美國係有好密切嘅來往嘅，直情係基本上接 order 做嘢咁就係。咁所以你問我嘅話咧，即係呢個唔係陰謀論，有咁嘅能力放得咁足嘅料，揸得時間咁準嘅話咧，係應該係美國佬做嘅。你問我嘅話，我係咁覺得。 美國佬做有乜好處啊？ 咁美國佬不嬲都支持民主噶啦。第一即係唔係第一佢當然係想搞你共產黨啦，美國佬。第二美國嘅國策咁多年都係咧會係支持。不同地區的地方發展民主嘅，呢個係事實。即係佢能夠支持嘅時候，佢會支持你發展民主。基本上，咁我覺得照表面睇啦，即係美國做依單嘢嘅可能性係都幾高嘅。咁但係共產黨做依單嘢嘅可能性咧，亦都唔低。因為如果我坐喺中南海嘅話咧，我就一定係話喂阿英仔啊，即係個人頭一用。我的決定不可以改的嘛，是不是我靠面子吃飯的嘛，對不對？變成我 要落到台，大家落到台嘅話，就唯有阿英仔你隻個人頭一用。 嗱，我自己就覺得第一呢單嘢當然係非常之有問題啦。即係簡而言之，就係當阿梁振英間公司要買盤嘅時候，佢就私人同咗另外一間公司有協議，然後將一啲嘅即係。一啲嘅利益咧，就即係大家係即係簽咗嘅一啲利益，係代入自己私人嗰個梁振英嗰個袋嗰度喎。咁即係譬如我同阿伯石你做生意，我哋兩個人係呢間公司嘅董事，我就喺賣呢間鋪頭嘅時候，呢個公司嘅時候咧，我就從第三間公司咧就 make 咗一個 deal。咁跟住嗰啲錢咧，或者嗰啲利益就袋喺我個袋，而你係唔知嘅喎。仲有我哋 係一個 service charge 嚟嘅喎。 啊，仲有喂，咁即係有冇問題？喂，咁對方即係我同你夾錢做生意，你係唔知。第二，我哋呢間係上市公司，股東係唔知，咁咪即係大大損害即係呢間公司嘅利益。呢、這個本身如果係上市公司嘅話，嗱，我唔識法律，但我覺得呢個非常之不道德嘅。即係做生意唔可以係咁樣，我相信一定係有問題啦。第二咧就係佢咁樣係收受利益咧，肯定如果佢有咁多錢咧，佢瞞咗税啦。佢嗰、那個即係有收入嚟噶嘛，收入要報税噶嘛，咁佢係肯定喺香港係瞞咗税啦。咁仲有喎，呢一間咁嘅 UGL 公司其實喺香港都有業務噶嘛。如果我係特首，而我係收緊呢一間 UGL 公司嘅錢，而仲係做緊特首，嗱，佢有兩段時間係收咗佢。即係嘅即係嘅錢嘅，咁就係2012年12月同埋2013年嘅12月 做緊啦。 嚇，咁兩個都係特首時候，然後我收緊某一間公司嘅錢，而呢個某一間公司係有都幾多嘅業務喺香港咧，點可能會話我同佢係冇關係，或者我唔會或多或少地益呢間公司，而令到自己有更多嘅利益？喂，作為一個國家地區嗰個嘅首長係做到咁樣，我諗。唔好講佢即係有冇實質嘅利益，亦都唔講有冇誠信，簡直真係完全冇可能係一個民主嘅社會裏面可以接受。嗱，當然我知道香港係冇民主嘅，但係你做到咁樣，而又當然啦，你話冇人知咁就算啦，即係好世界上好多嘢都係暗中進行緊。如果佢仲係做緊，即使佢用任何天花龍鳳嘅藉口去解釋，嗱，佢人格已經唔會破產，因為已經冇冇產可破，而係我自己就反而係覺得。有冇可能再容忍香港市民？我唔知，或者甚至係共產黨，有冇可能容忍一個污糟到由底到面都污糟到勁咁勁嘅人繼續坐喺呢個位咧？咁當然頭先阿 Sam 都講得啱啊，乜嘢人可以爆呢啲料咧？咁阿 Sam 就認為係美國嘅可能性或者中國啦，我自己就認為應該係中國嘅可能性比較大，而導致佢嘅下台呢一個係，我相信唔單止係呢個料嚇，其實。梁振英在江湖上有很多的傳聞的，咁而家係呢一個係即係完完整整定有曬文件的資料，你而家睇佢點解話嘅啫？咁佢又梗係會解到核突突㗎啦嚇，完全係嗱，我唔發現就冇啦。嗰幾日簽嘅時候我唔係特首啊，咁又冇㗎啦。佢用曬呢啲咁核突嘅説話，咁應該就係再有其他嘅佢個人嘅甚至道德嗰啲資料嗰啲材應該會陸續出嚟。如果真係咁樣陸續出嚟咧，我差唔多可以話一定係大陸方面嘅大陸。 如果是共產黨放的話咧，我哋將會見到嘅就係立法會復會之後咧，就會有人提不信任動議，咁咧就會出現咧保皇黨都會幫拖一起彈劾振英，即係如果是共產黨放的話，我覺得會有後著，就係依一個後著。 但我真係睇翻佢一路以嚟由上任以嚟，即係佢依啲咁嘅醜聞不絕啦。但係即係你見到其實一路以嚟都係冇處理過，只不過係因為其他嘅事拖而有拖，即係佢之前嘅僭建啊，之後一路即係一路嘅嘢都冇再 follow up 啊。今次依件事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catalyst 咧，去或者係催化劑咧，即係去好似頭先阿思華咁講。是去俾佢一個下台階，但係我今日睇啦 ，UGL 咧喺即係 ASX 中文係咩唔係好知 澳洲交易所 嘅喺交易所嗰度咧，佢就出咗個 statement 啊，就去反駁翻即係呢個 Cinnamon Hill 嘅一個嘅即係佢話係不實嘅報導啊，因為咧佢話即係 UGL 咧，即係基本上佢 statement 就講咧，佢好巧妙地去講到咧係梁振英知道呢件事啦，但係咧戴德梁行嘅其他股東咧係唔知道呢件事嘅。 樣。所以咧，我好相信咧，即係香港呢一 part 咧，阿廉記一定會即係收到唔少 order 啦咁樣。 而我知道澳洲嘅綠黨咧，咁佢都話要希望呢度嘅廉署要追查呢件事。當然佢追查嘅只能夠喺澳洲呢一邊啦。咁但事實上咧，即係某啲嘅政黨，嗱每一個政黨都係虎視眈眈去準備隨時係即係爆啲料出嚟。咁所以咧，即係都係有，起碼係澳洲嘅政黨已經係都有注視呢件事，而且今日係大幅報導啊。咁所以咧，梁振英真係犀利，即係香港從來都冇咁樣喺個鎂光燈之下咁樣係閃閃生輝喎。 我記得咧，依件嘢係其實係琴晚咧，係即係網上面即係個新聞爆出嚟嘅。咁但係咧，即係好奇怪，我即刻睇即時新聞啊 ，TVB 啊，喂，完全冇報導嘅喎，即係 CCTVB 啊，或者係我今朝去睇 Yahoo 啊，喂，完全係俾其他嘢冚曬嘅喎。香港嘅傳媒咧，即係 墮落到不堪啊！ 唉，即係依樣嘢係令我覺得哇！即係依個香港真係變咗好多。 嗱，你睇下我今日頭先啱啱講完咧，其實國際傳媒咧係大幅報導嘅。嗱 ，Sydney Morning Herald 就我哋呢度嘅即係主流嘅傳媒啦嚇，大幅報導成張大版啦。咁美國之音啦 ，Voice of America 啦，英國嘅《金融時報》啦，同埋美國嘅《華盛頓郵報》、英國嘅《衛報》，喂，呢啲全部係張張單單聲嘅大，即係絕對傳統嘅即係。勁抽式嘅報紙，全部都係大幅報導，咁所以你話香港係咪墮落到不堪啊？ 唔係，我覺得唔係，我覺得而家香港係站起來啦。你即係你睇下嗰次公民抗命佔中或者雨傘革命，搞到已經全世界都知啦。而家 CY 個名係好響噶，個個都識邊個係 CY 咧，係知唔知而家係？ 喂，時代雜誌啊，連續兩期都喺香港做封面啊！ 係啊，好勁啊！ 所以我都好光榮。作為呢個香港澳洲人，我覺得係非常之光榮，因為澳洲做嗰排水浸又係充分咁樣突出咗呢個公民素質，而家喺香港又係咁樣，所以我覺得 個問題就係我哋有個咁核突嘅特首，真係我哋覺得真係好可怕啫。 我覺得佢，我覺得其實整走梁振英係好戇居嘅，因為你睇下條友，喂，如果唔係梁振英啊，你點會有20萬人出嚟撐呢壇嘢啊？好老實講，我都唔明啊！即係其實大家都係依個咁嘅心態，或者佔中你咪最多一萬幾千人，係咪？俾你嗰度坐，俾你嗰度坐兩三日，俾你入去公民廣場坐兩三日，或者趕咗你去天馬公園坐兩三日，咁咪散㗎啦！咁啊，大家做完場 show 咪大家收工啦，係咪咧？哇！但係你點知道佢咁即係佢為咗民主係嗰個追求民主嘅心係幾咁熱切，走去放催淚彈啫？你佢唔放催淚彈，唔會搞到咁嘅。 所以咧，我覺得咧就係梁振英啦，一定即係我極之希望會俾人鋸啦。第二個就曾偉雄啦，你見到佢兩個人咧，近排都冇蒲頭啦，知發生咩事啦？咁最後啦，咁大家對依個雨傘革命嚇、啊，最後講幾句祝福説話啦，阿 Sam 先啦。 我咪覺得其實今次已經贏曬噶啦，官方兩個結果係點樣？你就算我當你最即係 so call 嘅最壞打算，你就咁散咗。你兩個月、三個月、六個月之後可以再嚟過。你諗下過六個月之後，即係過幾個月立法會再投票要過嘅時候，咪又為立法會咯，又搞又嚟過咯。 係啊，將會係第二輪行動。 即係你只要你好簡單啫嘛，好簡單啫嘛。今次你二十萬人出嚟公民抗命，二十萬人犯法，你差佬唔拉，你法院唔拉，咁下次大家就知道喎，原來我哋出嚟係唔使怕呢啲嘢嘅。啱啱話下次就你㗎啦，即係有得一次，有得第二次㗎啦，即係佢。有些人話好似即係處女咁樣，係咪先？你過咗第一次之後，第二、第三次就唔介意啦。第三次就好勇躍噶啦，係咪先？即係同一個道理，同一個道理啫嘛，係咪先？即係我會覺得你根本你開咗個頭咧，你係沒完沒了。同埋今次共產黨出咗個底牌就係、是，我原來你唔夠姜開槍嘅，你唔夠姜出解放軍嘅。啊，咁我好玩啊，係咪先？即係知道大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话，你是不够胆出解放军的，那就怎么样？基本上就这样。 思华呢？ 我希望呢旺角这个的咁有趣，喺香港一个好独特嘅地方，能够成为香港真係一个嘅不断播放民主嘅一个广场。我希望佢唔好熄灭啦，呢团火。 好，简乐夫啦。 虽然未完啦，成个运动咁就希望啊喂。啲人咧整理下啲資料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絕對係，如果你寫香港歷史嘅 即係呢一個運動咧，就絕對要擺落去嘅。咁就整理，即係整理嗰啲資料咯。咁 簡樂夫，你開始寫咯。 嚇、啊、寫咩？我即係啊，唔係我即係如果係即係好啦。而家雖然而家仲未完，我即係呢個運動完咗之後咧，就係、是、應該係將即係又係出本書啊，拍到電影啊，咁都係幾好應該。 係啊，啱。 咁我最尾啦，咁香港人啊，加油啦！即係其實即係講翻啦，即係呢班年青人係帶俾我哋好多希望咯。即係佢哋講咗一句説話，我都好感動嘅，就係話，即係呢班人細，即係我睇翻呢班人細過我嘅，但係點解我冇佢咁嘅，我都冇佢哋咁崇高嘅心智咧？佢話呢個係香港係我哋屋企，即係唔係我哋守護邊個守護咧？咁所以即係希望你哋去繼續努力啦。咁我哋喺澳洲嘅香港人，我哋做唔到太多，咁但係我哋係咯，盡我哋能力啦，去同身邊嘅人去傾啦，或者係去 share 下啲 news 啊，同埋我哋繼續喺度為大家發聲。咁今晚节目时间到呢度啦，我哋迟啲再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